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年仅十岁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历时6年才完成，耗银达800万两之巨。而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所以陵墓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这期间该陵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了，考古队终于打开了定陵玄宫的第一道石门，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6道石门在等待他们去打开。接下来按照自来石的提示，他们又成功打开了一道石门，在这里他们发现了3个汉白玉的神座，中央一个神座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侧的神座踏板前放置5宫，5宫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铸有蜡制，蜡面有铜制圆瓢子一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中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了。根据痕迹的判断呢，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为氧气缺乏才渐渐熄灭。而这口青花龙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据文献记载，巨型龙缸的制作过程技术复杂，烧制困难，每窑每年只能烧制3只以下，而且成品率极低。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在御窑厂内专设龙缸窑32座，专门掌握烧造龙缸技术的工匠叫做龙缸匠，另外还有敲青匠、画匠和各种夫役，烧制过程中火候稍有不当就要裂口，青土缺乏同样制不成功。史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陆定兴因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只得到窑上学艺，他性情刚直勇猛，而待人宽厚仁慈。万历皇帝需要龙缸，派太监潘相到御窑厂督造， 因龙缸不易烧制，工匠无人敢接掌管窑火的差事，而陆定心毅然承担其责。但是经过多次烧制，没有一个成品。太监潘向大怒，下令重责姚明，然而龙缸依旧烧制不出。潘向又下令对工匠姚明进行断粮和殴打，几天之内便有五人相继死去。眼看着同伴受此苦役之累，陆定心在夜间面对熊熊烈火，纵身跳入窑中。翌日开窑，龙缸竟成，众人无不泪下，收起遗骸葬于凤凰山下。姚明感其英烈，在窑场旁建祠一座，以示缅怀和纪念。这段记载不免带有些传奇色彩，但是明代为烧制龙缸确有用女子祭窑的事件。龙缸烧成后，工匠往往逃脱不掉被处死的下场。咱们还是回过头来接着说定陵的挖掘。发掘人员在发现宝座和长明灯的同时，又在北壁和南墙上分别发现两道券门。券门不出檐，没有任何装饰，里边各有一座石门，用青石建成，没有铺首和门钉。券门上横以铜管扇，穿以门轴，形式虽同前殿中殿之门，但尺寸却要小很多，仅高 2.2 米，宽 0.9 米。门内侧同样用自来石顶住。发掘人员用拐钉钥匙打开了左边的石门，沿着券道而进，只见迷茫的雾气中出现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除了中间有一孔穴，里边填满黄土外，四周则是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这时白万玉突然喊了一声：完了！众人大惊，忙凑上来望着老人灰暗的脸色道：怎么完了？棺椁被盗了。白老解释道：这里边一定有密道通向外面。众人更加紧张了，挑着气灯，打着手电，围绕着左殿的四周寻找了起来。果然不出白老所料，在左殿的西部，人们找到了一个小型石券洞和石门。石门呈向内开放型，被自来石顶住。如果真的被盗，盗墓者可能就是沿着这条密道进入的。快把自来石搬开！白万玉喊着。几个小伙子把自来石取出，石门被轰然拉开。这次没有雾气扑面而来，外面是一堵大墙。气灯光下，只见大墙为方砖垒成，中间用灰浆填缝，没有半点被盗掘的迹象。这时大家才猛然想起，盗掘绝不可能，因为通常近20米的棺床上没有棺木放置和腐烂的痕迹，并且从平铺的金砖光亮无损这一点推断，棺椁压根儿就没有在此停放过。有人把气灯放到棺床上，照亮了中间的金井，大家擦着脸上的汗水，默默地往里面望着，希图揭开这有床无棺之谜。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金井位于方砖铺砌成的棺床之内，是为风水之穴，以黄土无底无盖，借以沟通阴阳之气。棺椁入葬后必须端端正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人类来自自然，死后也应回归自然，皇天厚土便是人类生死存亡的栖息之处。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死者的灵魂才能久兴不衰，永世长存。正是源于这种似是似非、似通非通的 宗教思想。历代皇陵在寿宫初建时，开宫的第一座土都要慎重地保存起来，等待地宫建成后，把土郑重地填入金井之中。这种做法，有的研究者认为来自佛教的启示，有人则认为来自伊斯兰教的影响，结论尚需进一步探讨证实。但是却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对于土地的依恋和爱恋何等的根深蒂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深信不疑，土地是人类永恒的母亲。金井、土地、灵魂，三点一线，血肉相连，这融宗教与文化为一体的神秘风俗格外地引起帝王将相的关注。清代的慈禧太后到东陵普陀峪巡视为她修建的地下玄宫时，曾经把手上佩戴的一件极为珍贵的珠串投到了金井之内。回宫之后，又派大臣前往陵地，在金井中放置了数量惊人的珠宝玉器。在清西陵的崇陵地宫中，光绪皇帝棺椁下的金井内也发现了金质、银质和其他的珠宝，并有用黄缎包裹的半金黄土和光绪帝生前脱落的一枚旧尺。由此可以看出，帝后们对金井的迷信和崇拜演进到了清代已经到达了何种程度。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从定陵玄宫左配殿的官床和布设的金井看，这里应放皇后和妃子的棺椁。那么究竟为什么没有放置？是不是都放在了右配殿了呢？发掘人员分析着，提起启灯走出小圈门，顺利地将右配殿的石门打开，满怀希望地走了进去。就在灯光照亮配殿的刹那间，大家的希望彻底变成了失望，以至于绝望。只见和左配殿同样大小的官床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金井在官床中央孑然独处。发掘人员在殿中查看，也没有一丝被盗掘的痕迹。在西端同样发现一座石门，把自来石移开，外面也是一堵方砖垒成的大墙，大墙依然牢固。这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帝后葬在了别处？刘敬义的声音虽是极小，却在大家心中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是啊，这个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历史上帝王的假冢伪墓并不少见。甘肃的伏羲陵、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真是假？曹操的72遗冢至今难辨真伪。还有朱元璋死后从都城13个城门同时抬出棺材的民间传说。同时据十三陵区的百姓传言，万历入葬时有18口棺材分别葬在陵区的山中。这一切又是大家想起在发掘中遇到的一块指路石。难道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在偌大的一座皇陵中埋下指路石，让后人轻而易举地挖掘？但如果真是一座空宫，这近2年的辛苦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此时大家心中已不再恐惧玄宫的毒气和暗箭，重要的是尽快找到帝后的棺椁。所幸的是，按照自来石书写的玄宫七座门的提示，还应该有一座门尚未打开，这是大家心中最后的一线希望，定陵发掘的成败在此一举。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 发掘人员走出右配殿狭窄的圈洞，沿宽敞的中殿继续向里探寻。显然大家的脚步比先前加快了，地面上散落的腐朽木板被踩得嘎嘎响动。没走多远，最后一道石门终于出现了。发掘人员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在绝望中迎来了灿烂的曙光。50年后，发掘队长赵其昌回忆那个短暂的瞬间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我们几乎是扑到门前的，可到了门前谁也不愿意去打开的。这座石门和最先开启的两座相同，只要移开自来石就可以打开大门，看到里面的景物。我的心砰砰跳动着，格外紧张。以前的紧张是惧怕黑暗的气氛和不良气体之类的侵蚀，这次的紧张则是担心着最后一线希望变成泡影。我拿起拐钉钥匙向门缝插去，但是因为手抖得厉害，试了3次都没成功。最后还是白老接过去，将自来石移开，大门轰鸣着向两边移动。这时候没有人再去注意暗箭和有害气体，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事实上，这座门内涌出的雾气最大也最浓，像是有人在前方扬起一把黄尘，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泪水顺塞流淌。灯光在茫茫雾气里越发的暗淡昏黄，而且不住的跳动。强大的气流和嗡嗡的回声提示我们，里边的空间一定很大。当我们顶着烟雾毒气进入大门之后，一个令我们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3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之上，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幽深的地宫一片寂静，迷蒙昏暗的灯光里，只有一行行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那是一次世间罕见的辉煌而独特的拥抱。在棺床南北两端有8只木箱，里面装满了木俑，其中7箱人俑，1箱马俑。因木箱受潮气侵蚀，均已腐烂霉朽，箱中大部分木俑也已经腐烂变质，一触即散，不易拿取。从地面痕迹辨析，地宫内可能几度积水，水的蒸发加速了木俑的坏烂，使之成为现在的状况。为了抢救木俑，工作队决定就在开棺的同时，由白万玉老人对8箱木俑进行清理，并采取保护措施。木俑的数量已经无法鉴别，估计应当在1000件以上，比较完整的仅剩下300余件。仔细辨认，还可以看得出是用松木、杨木、柳木雕刻而成。人俑多为男性，其中少数是留有长须的长者，少数女俑身材都较矮小，呈宫女形象。但无论是老少男女，都衣冠整齐，神采飞扬。马俑则是安凳齐备，形态各异。各种木俑稍作艺术排列，便是一幅极为形象的宫廷内府生活画卷。据考古发现和证实，这种以俑训代替人训现象的最早出现，应当在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想出了这个代替的方法。在安阳殷墟的墓葬中，就曾经发现过灰青泥质制作的带着桎梏的男女俑，但是数量并不多，看来这种方法在当时尚未盛行。明朝用人殉葬和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不采用战俘或者奴隶，而是以妃嫔宫女来殉葬，方法也不再是活埋或者砍头再埋，而大多是先吊死，再埋入陵内或别处。明景泰帝时所载，唐氏等妃俱赐洪波自尽，便是一例。为了掩人耳目，帝王常常采用加封和追谥的方法来安慰殉葬者的亲人，显示皇恩浩荡。为宣宗皇帝朱瞻基殉葬的宫女何氏、赵氏等10人就分别被追封为妃嫔，并加谥号，对死者的父兄也施以优恤，授以官职，子孙可以世袭，称为朝天女护。 对未被封死的宫女，朝廷实录中大都不记载他们的名字和生前的只言片语，致使后来研究者无法得知其本来的面目。中国的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永代人殉葬的制度与风俗开始盛行了起来。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例。在已经发掘的三个俑坑中，有人俑、马俑和战车俑等近万件，有的还组成了庞大的作战阵势，其数量之多，气势之雄伟，制作之精美，在中国帝王陵墓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可能也是绝后的，所以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汉代俑的尺度虽不如秦始皇陵俑这般的雄伟庞大，但是种类却丰富得多。除了人俑之外，尚有各种骑射俑、舞蹈俑、杂技俑和人类各种生产生活用的陶屋、陶楼、井、灶、仓圈，甚至还有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俑。自唐朝以后，又出现了以纸扎焚烧代替俑的方式。神道上出现了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真寿所组成的石刻仪仗队，而不再入葬。陵内的墓俑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殉葬品，这一点从明十三陵中可以得到证实。而定陵玄宫出土的微型墓俑和墓马，即是这种制度下的表现形式。墓俑不同于金银器物，极容易变质腐烂，在处理和保存上需要格外费心。从国外对出土墓俑的处理情况看，大多采取冷冻的方法，即把墓俑放在零下200摄氏度的环境中，将水分脱去，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然而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面对着一堆腐朽霉烂的墓俑，百万玉老人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20世纪20年代跟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等在西域探险时所学来的土办法进行技术处理。他在地宫内升起了火炉，将白蜡放在平底铜锅内融成了液体，然后把墓俑一个个放入铜锅进行蜡炸。用蜡浸泡的墓俑拿出铜锅之后，随着水分的蒸发逐渐收缩变形，原本一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瞬间变成了面目奇丑可憎的老翁和老妪。白老的一番热忱张罗付之东流，不管他多么痛心疾首，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正当发掘人员忙于清理地后的尸骨以及殉葬品的关键时刻，一场反右的政治风暴开始了，定陵的考古工作被迫停了下来。就在社会上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工作对人人自危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历史的报复也悄悄地来临了。已经涂过有机玻璃溶液并做过简单技术处理的织玻品，经过空气的侵蚀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光彩艳丽的刺绣珍品也在空气的侵蚀中发生了大面积的黑斑，并开始整体霉烂。而深藏在棺椁中的尸体会怎么样呢？有一天，白万玉把赵其昌约到陵园内的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听，仓库保管员嘀咕，里边的东西全变质了。”赵其昌闻听一惊，脑子里嗡地响了起来，他一把抓住白老的手，心情激愤，眼里射出了怕人的光。这是真的？ 是保管员偷着和筹建组领导汇报时，我从旁边听到的。 白老解释说。赵其昌垂着脑袋痛心地说：“ 完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声炸雷，使他几乎昏了过去，半晌没有作声。白万玉焦急地问：“